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8集。君王， 探马何在？ 死了。 惊醒的守备军紧跟着影昌， 周遭的探哨全军覆没，没有人回来。 尹昌把酒囊灌满，挂回腰子，在查到的时候啐了一口。 狗日的哈森， 驿站没动静，探哨都死了，消息传不出去，援兵就来不了。 重整探哨队伍，伺机出去，赶在天亮前要点燃狼烟台，这样离北敦州边郡才能得到消息。 端州曾经遭遇过屠杀，就是因为探哨跑不过边杀的马，所以沈泽川在建立端州四通马道的时候仿照了边郡的万里烽火台，只要点燃这三条线，三方就知道端州危急。尹昌刚掀开帘帐，就听见城外咚咚咚作响了战鼓声，骑兵擂鼓了。尹昌撒腿就朝墙头跑，他边跑边敞开嗓子卯足劲儿地吼道： 预备！ 墙垛间的弓箭手整齐拉弦，屏住呼吸注视着城外。边杀骑兵的战马两侧都固定着筒形小鼓，随着敲击响彻黑夜，这是冲锋的前兆。待鼓声高潮将歇时，战马们呼哧着热气猛地前奔。尹昌当即挥手继续吼道： 放箭！ 谁知前奔的骑兵霎时间分为两翼，露出后边的巨盾步兵，步兵行动迅速，顶着箭雨逼近城门。端州面朝东部，地势开阔，要靠近茶石河，沈泽川在这里挖槽做壕，想要修建出一条护城河。但是今年的时间紧张，只有朝东的正门的沟道成型，还没有从茶石河引流过来。萧迟也在南下前叮嘱过沈泽川，于是沈泽川撤掉了沟底的方砖，换成了离北军用的铁蒺藜。城门打开，尹昌带着端州守备军冲出去，在边杀骑兵冲锋前拿掉了壕沟上的通行板。没有了通行板，骑兵就无法越过壕沟突进城门。城墙上的箭雨一停，火油罐就燃了起来。尹昌拖着通行板后撤，继续喊道： 打罐！ 墙垛上的火油罐啪的齐声砸碎，火光输得大亮。守备军探身用力把火油罐扔了下去，火油飞溅在步兵的盾牌上，轰然烧成一片。可是尹昌没高兴起来，因为他看见步兵踏步分散，给遮掩的头车让出道路。糟了，这种工程车原本是用来掩护挖沟的，它前设屏风牌，后置续棚，中间的头车可以替绝地的士兵遮挡利剑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一个突出功能，就是灭火。藏在头车内的步兵先顶而出，用匕首划破装有河水的牛皮囊，顷刻间就能遏制住火油罐烧起的火。尹昌认清了对方的目的，哈森靠着步兵先后消耗了守备军的箭和火油罐，又让步兵推到了壕沟前，这是在为后方蓄势待发的骑兵做准备。 弓箭手预备！ 尹昌话音一落，步兵就再度举起了盾牌。哪知尹昌根本没打算在此刻放箭，他拔出刀带着守备军前冲，狂奔到壕沟前，在边杀士兵惊愕的目光里，像头老狮子般猛地跃了出去。 土豪！ 尹昌重重地落在壕沟的砖壁上，双脚顿时向下滑，他扒住壕沟边沿蹬了几下爬了上去。守备军跟着尹昌杀进步兵阵营， 放箭！ 箭雨骤然袭来，控不住手举盾的步兵们终于倒了一片。 那是谁？ 骑在矮种马上的强壮男人探出头，隔着人群看见尹昌的白发，他摸着自己的弯刀，赤壁上纹着四脚蛇，饶有兴趣的用边杀话说： 像个英雄。 强健的着力不认得他。 跟随在男人身边的骑兵说： 他是磁州守备军的指挥使，那个替沈泽川夺取樊州的老将军，叫做尹昌。 着力学着大周话 重复地念道：“ 以长， 繁荣昌盛的意思。” 骑兵安抚着躁动的马， 他有狮子般的勇气。 卓力继续打量着影昌，加紧马腹，在摇晃里不紧不慢地向前。 我要跟他打一架。 骑兵回头看着后方的红鹰旗，劝道：“ 哈森的命令还没有来，现在不是卓力出击的时候。” 卓力活动着健硕的臂膀，拔出弯刀。 哈森要我们速战速决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 守备军在城内召集百姓，他们要把百姓送到西门，那里连接的马道通向端州，一旦东门失守，在屠杀开始前他们还有逃跑的机会。百姓陆续地过来，拖家带口，神色匆惧，偶尔有几声婴孩的啼哭声也很快就被掩住了。人聚集得越来越多，随着东门的炮轰声，到处都是压抑的喘息。先生们早就待在了这里，他们提着简陋的行囊，夹的都是暗棕，这是他们的心血。高仲雄煞白的面色就没有恢复，他拽紧自己的包袱，跟人群挤站在一起。孔领推着姚文玉，胸前挂着兜带，装着不安分的虎奴。姚文玉的四轮车经过百姓，听到人群里有人在啜泣，他侧过头注视着对方。 先生， 孤身抱着孩子的寡母掩住口鼻，在哽咽里小声说：“ 是不是又要屠城了？” 年轻的公子目光温柔，他抬手把自己的帕子递到了对方面前。 不是的。 周遭啜泣成片，他的话在前方的厮杀声里显得没有任何说服力。 哎，要是城破喽，人也跑不过马，还是得死，都得死。 男人拉着仅剩的驴子蹲在墙角，带着乡音说：“ 我就不该到段州来嘛。” 守备军到哪里去了？ 有人凑到门边拍门喊道：“ 现在开门，让咱们往敦州跑，城破前能逃掉几个是几个。” 人群嘈杂起来，他们推搡着挤向西门，不安的气氛浮动在夜色里。高仲雄受力，不得不向前，他抱着包袱侧身往孔里那边挤。 莫要踩。 高仲雄护着包袱仰高头说：“ 诸位莫要。” 拥挤的人群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不知是谁的肘子撞到了高仲雄肚子上，他没抱着包袱，看着自己的纸笔散落在地上，赶忙弯腰去捡。可是人太多了，他还没够着，笔就被踩断了。高仲雄急道：“ 莫踩笔，莫踩笔呀。” 孔领被挤得站不稳，姚文玉的四轮车不方便，这要是被冲到了人群里就坏事了。孔领一手拖着虎奴，一手拽着四轮车，向周围说：“ 警卫何在？速来护住原卓。” 姚文玉的车轮卡到硬，随着冲击猛地咣当一下，险些震翻。他转动目光看着众人，月光不合时宜的安静沿着他的袖袍滑落在地上。拍门的声音加剧，到处喊着开门。端州被屠的记忆太深刻，他们看不到曙光，前头打得越凶，大家心里就越没底。高仲雄生气地挥袖：“也不要逼了。”探着手臂抓住四轮车往自己跟前带，挡着人浪骂道：“ 莫要挤了，挤坏人了，着什么急？城还没破呢，府军在前。” 四周顿时响起喊声：“ 府军哪儿去了？ 沈泽川哪儿去了？没兵没卫，是不是跑了？”“ 府军哪儿去了？” 高仲雄哪知会变成这样，他赶紧说：“ 府军在。”“ 哼，沈泽川跑了。” 有人跺脚气道：“ 没见着人啊！” 气氛就像被点着了，原本压抑的哭声爆开在人群中，急躁的情绪正在横冲直撞。拍门声逐渐变成了砸门声，恐慌弥漫开来，四处都在歇斯底里。名叫沈卫的隐患终于爆发了，他就像是时刻悬在沈泽川头顶的利剑，暗藏着钟伯对沈泽川的抗拒。即便沈泽川得到了钟伯六州，他也无法被根除。沈卫弃城而逃，端端两州尸山血海，如今沈泽川 迟迟没有现身，沈氏又一次畏缩逃跑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